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接着跟大家说贫人一箩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呀是这样的，这一次呢跟上戏的孩子一起排这出戏啊，是妞妞生平第一次碰上的大人的角色，而且呢就得跟人拜堂成亲，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于是啊，老师交给妞妞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那就是呢在短时间内跟我的搭档培养起感情来。这下可好，从一早起床呢，妞妞就跟搭档形影不离了，一边背词儿一边找感觉。搭档呢是这个上戏的学长，很是一个严谨和认真。俺俩吃过了午饭之后啊，决定先休息一下。于是呢，妞妞顺手就打开了这个朋友的一个网站，然后打算呢浏览一下。正巧呢，头条哈，朋友在上面贴了一个帖子，那个说的呢是一个那个关于说的是一个关于这个现在生孩子呀，需要各种的这个证件啊手续，挺复杂这么个事儿。结果呢，因为这个学校的网页呀特别的慢，就在整个网页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呢，学长走过来扫了一眼，当即十分感动的对妞妞说：“妞妞啊，不要积业成这个样子好不好啊？就算让咱俩培养感情，你也不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嘛。再说了，咱们那是春秋时期的事儿，现代法律正常情况下是不适用的。”听得妞妞差点撅过去，哪儿跟哪儿嘛。